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5集《秘密研究员》下。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，从陈淑兰离世的那天晚上风楼城出现，林家还有宁晴这一行人就开始跟不上状态了。到今天，风楼城、江回、魏大师、徐校长，这些人别说一起，就算是其中一个，林家除了林景轩，这辈子也可能接触不到。但却在陈淑兰的葬礼上竟然见了个遍，更别说程木还有江回那群铁血手下的存在，每一个点都显示着极其不平凡，眼花缭乱的，就连林奇也有一种活在梦里的感觉。他有无数疑问，陈淑兰是什么教授呢？为什么资料上什么都没有？他们是怎么认识风楼城那些人的？看起来还很熟。刚刚程俊口中的那个方院长又是什么人？几个人都沉默着，林老爷子才看向宁晴，没问他知不知道这种废话，只是问 你在京城有听过方家或者程家吗？ 他听到那位方院长喊程俊程少，宁晴收回了目光，两只手也不知道往哪里放，他摇了摇头。林婉嫁去的沈家在京城也不过是不入流的家族，秦羽的拜师宴就连沈家也都算是高攀，宁晴见过几个真正的豪门贵族呢？就算见过，黛然也没有给他们介绍。 没有。 宁晴摇了摇头。听到这儿，林老爷子没有说话。没有听过，不外乎两种可能。一，这两个家族很普通，没有听过很正常。二，这两个家族是沈家根本就接触不到的家族，宁晴没有听过再正常不过。若是几个月前，林老爷子毫不犹豫的就会认为是第一种。可是从上次云顶酒店的事情之后，林老爷子就算不敢相信也不得不相信这件事恐怕是后面一种。他能想到的林奇也能想到，两人都没有说话，尤其林老爷子，他看向木南，那目光中说不出是什么。 爸，你们俩知道那是什么人？ 宁晴看到林老爷子跟林奇的表情似乎有异样，不由侧身问两人。一直低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的木莹也抬头看了一眼两人。 没什么。 林老爷子叹了一口气，一时间仿佛是老了很多。当初他把所有筹码都放在了秦羽身上。眼下。林老爷子转身往里面走，他有些不得不承认，他一向几乎没有出错的目光，这一次好像是真的错了。云城市中心的别墅，陆兆颖从车上下来，没有进去，只是朝管家抬抬下巴，示意他把人带进去。陈管家点点头，带着一个穿着西装鼻梁上架着眼镜的男人往里面走。两人进去之后，陆兆颖才眯了眯眼看向程木。 你说方院长喊秦萧染外婆教授， 这件事奇怪啊，宁晴他们怎么什么也不知道？程木点点头，他一张脸木着，有些面无表情地说道。 江少跟研究院那边熟，我问过，这种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你说。 陆兆颖看了一眼程木。程木看了屋内一眼，然后压低声音说。 有种研究员是国家的高级秘密研究员，终身签了保密协议，连家人都不能告知。记得顾先生上次说过的油吗？ 当这协议过了期限，或者他不再从事这件事，才能跟家人坦白。在这期间，半点也不能透露。陆兆颖咬了一根烟，觉得程木说的好像有些道理。他想了想，又觉得不对， 咬着烟看程木。 不是，这些都是你想出来的。 程木那脑子能知道这些？他不是一直觉得程淑兰只是一个普通老太太吗？还能猜到他是签过协议的，不是特别普通的研究员？程木愣住了，他看了陆兆颖一眼，然后十分心累地开口道： 这是江少的猜测。 江冬夜跟顾西池解释的时候，他听到了。陆兆颖这才理所当然地点点头。 哦，难怪。 他伸手拍拍程木的肩膀。 你进去吧。最近俊爷身边的事情要靠你，我去前队那边看看。 陈淑兰这件事并不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的。陆兆颖摸着耳钉冷笑一声。程俊手里一年没有经手案子了，陆兆颖对程俊知道的不多，却也了解一点，只要他经手的案子就没有一个查不出来的。程俊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看到管家带着一个人进来，他的手往下压了压。程管家一低头，就看到好几天没睡的秦冉终于半枕着程俊的腿睡着了。程俊也没有起来，他伸手拉了拉旁边的毯子盖在秦冉身上，又指了一下隔壁的沙发，刻意压低的声音有些哑。 坐。 这是程俊从京城请来的心理医生。心理医生自然是知道程家俊爷的，这位小魔头在京城连那些老家伙都在他手里折过，小心翼翼地坐下，声音也压得低到只有程俊能够听到。 我收到您给我的报告，这位小姐有挺深的躁郁症，通常表现为不合时宜的强烈愤怒，睡不好是常态，若加上身上有重大变故，她所依附的人或事遭受打击，她整个人精神崩塌，毁灭性极大。不过， 心理医生看着似乎是已经睡着的秦闪，挺意外的，说道：“ 他还能睡着，这表现还是有可遇的可能性。” 心理医生接触的病人多，也是京城极其有名的医生，要不然程俊也不可能大老远的把人从京城给弄回来。程木跟陆兆颖说完之后，正满身风雪的从外面进来。听到这心理医生的话，脚步顿了一下。 毁灭性。 程俊的手指敲着沙发边缘，微微眯眼。 换个环境会对他好一点。 心理医生说出了自己初步的治疗方案。 待在这个城市越久，他的危险性会越来越大。 程俊点点头。 所以要换个环境。 对。对他会有放松效果。他体内隐藏的暴力因子也会有所好转。 我知道了。 程俊听了几句，就吩咐程管家把心理医生送出去。心理医生以为程俊听进去了，走之前还低了低头，说了好几个安抚病人情绪的方法。程木看着这医生，还拿出纸跟笔写了几件事，他嘴角不由抽了一下。然后他面无表情地看了心理医生一眼，还安抚病人。依照现在的情况，秦小姐要杀人，程公子不仅不会阻止，更大的可能是会给她递刀，当然还会递个手绢给她擦手什么的。安抚病人，想什么呢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